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尤瓦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世新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尤瓦希尔特，我是主持人尤瓦。一个礼拜又过去啦，暑假的尾声你过得还好吗？原来我呢是很充实很忙碌的度过了最后的暑假时光啦，希望大家也都有做到自己愿望清单中想做的事情。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是来自旺福的几郎几半，一人一半。 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我只是需要一个爱我的人，好命甲歹命，春夏甲秋冬，甲伊一人一半。人海茫茫，人甲茫茫，袂沉袂动，有谁对我不甘？青春的梦，梦一个人会对我惜命命。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我只是需要一个爱我的人，好命甲歹命，春夏甲秋冬，甲伊一人一半。我不是好人，也不是歹人，我就是你的人。 有你的信哎。欢迎来到影音信箱。还记得我在尤瓦希尔特第一集的时候有介绍《Love Simon》亲爱的初恋这部电影吗？那在那一集当中呢，有分享了一首歌曲叫做《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是由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在那时候就有提到了我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一部电影。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也是《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可是后面有个括号 ，Who Loves Me。不过呢，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电影女主角所演唱的版本哦，由 Rebel Wilson 所演唱的版本，一起来听吧。 Do you believe in love? 'Cause I got something to say about it,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今天所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在 Netflix 上面上线的 Isn't It Romantic? 好不浪漫。它是一部算是爱情喜剧吗？应该可以这样说。女主角她就是歌后在里面的 Fat Amy 所饰演的。可想而知，它就是一个喜剧啊，就是蛮好笑的。那现在所播放的歌曲也是来自由 Rebel Wilson 就是女主角和其他演员群们一起所合唱的 Express Yourself。其实这两首歌呢听起来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蛮鼓舞人心的，像这一首叫 Express Yourself， 就是抒发你自己，表现你自己嘛。那前面那一首刚刚说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原本是这样，可是他后面在这个版本里面他后面又挂号了一句叫做完整的话就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所以代表就是这一部电影呢他蛮可以传达这一部电影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个在下一个单元影音信箱呢会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解释。我们继续一起欣赏这首歌吧。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引擎吹得起，欢迎来到引擎吹的 key 这个单元。那今天就是要介绍这个好不浪漫的故事情节咯。他在故事的一开始呢，年纪还很小的娜塔莉呢正在看着一出浪漫喜剧电影叫做麻雀变凤凰。这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就透过这个机会告诉他，那个女生就是女主角，她其实在现实中并没有好结局，于是就浇熄了娜塔莉的对于爱情的那一种热情。他长大之后的娜塔莉呢在纽约当一名建筑师，他是一个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人哦。那在上班期间呢他又逮到他的助手，他在办公室里面也在看浪漫喜剧，于是他就开始对于他看的那一部喜剧呢和他们在那一部剧里面的所有陈腔滥调的台词进行就是捡到枪来，就开始冷嘲热讽啊，然后一直跟那个助手说你干嘛要看这个，看这个又没有用。那在他下班回家的路上呢，娜塔莉在地铁上就跟就是以为他有一个艳遇，结果想不到那个男生是一个抢劫犯。那虽然到最后他也是抢回了他的皮包，可是呢他却不小心撞到了旁边的柱子，然后就昏迷不醒了。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听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我们都傻》。 我说你傻，傻在他，你的眼睛骗不了人。我们都傻，傻在为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付出， 一次期待会有奇迹出现。你说我傻，傻在爱上没有感情的分身。我说你傻，傻在爱他就不值得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 那当娜塔莉醒来时啊，她就发现她自己躺在病床上，而且有一名非常有魅力的医生呢，就过来问她：“哎，还好吗？”对方就跟她开始调情了起来。这个举动就让娜塔莉感觉到非常不舒服，非常的困惑。她就马上走到了外面，然后结果就被一台豪华的轿车给撞到。那结果呢？那个后座的人啊就走出来，结果他竟然是有澳洲口音英讲着澳洲口音英语的男主角，就是 Black。 他和蔼的向娜塔莉表示着啊，拍谁拍谁拍谁，不小心撞到你，而且还送他回家。那对于这一切感到非常困惑的娜塔莉呢，他就回到他的那一间小小的公寓，但是他发现现在这间公寓竟然比以前还要更大，而且更漂亮，而且他竟然还有一间更衣室，然后里面就摆满了满满的衣服啊、包包啊，还有鞋子。对，那在工作上呢，每一个同事都对他非常的好，除了他之前的那个助手，就是在看浪漫喜剧那个助手嘛，竟然变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就是在浪漫喜剧里面一定要有的女主角，一定要有一个死对头嘛。那对这一切的变化都感到非常不知所措的娜塔莉呢，就跟他在工作上面一个很好的同事 Josh 一起散步。当两个人正要离开公园的时候呢，舅舅就看到一个就是呛到的女生，他就马上去救她。那舅舅和这个女生呢，这之间就突然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两个人就马上去吃个下午茶，就剩下娜塔莉一个人留在那边。那当他自己离开就慢慢走的时候，他就发现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变化，像是他没办法骂脏话，只要一骂脏话就会被消音，或者是有什么音效把他的脏话盖过去。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一开始我还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看第二次的时候我才懂，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此时此刻呢，他就意识到了他自己就被困在了一部他最讨厌的浪漫喜剧之中，他就成为了浪漫喜剧的女主角。他就开始去想他要怎么去逃出这一个浪漫喜剧，他就开始想方设法啊，找了很多方法。那到底他用了什么方法呢？我们待会再继续介绍。 如果还有遗憾又怎么样呢？伤得痛了懂了就能好了吗？曾经依靠 那有一天呢，娜塔莉呢，她和布莱克在游艇上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约会。这个约会呢，在雨夜中的街道上面以吻为做一个结局。但是让娜塔莉很失望的是，布莱克告诉她“我爱你”之后，她却发现并没有任何改变。这就是她做的一个尝试。她以为只要有人爱她，对她说出“我爱你”，就可以结束这一切。那她。隔天呢，伊莎贝拉就是那一个呛到那个女生和 Josh 在他们的派对上宣布他们要订婚了。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他自己爱的就是 Josh， 所以当晚呢，大家要去办一个单身趴嘛，所以他们就去卡拉 OK 酒吧庆祝。娜塔莉就唱的那一首歌，就是我们开头听的那一首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那在隔天呢，娜塔莉呢就跑去了教堂去阻止 Josh 的婚礼。那他就发表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演讲，可是讲到后来，他就发现他自己爱的人是他自己，他要的不是真的是另外一半，他要的只是要爱自己而已。那在电影的最后呢，就是以所有的演员啊，在纽约的街道上一起歌舞，然后娜塔莉就高唱着这个情歌，一起作结，就是前面听到那一首 Express Yourself。那这大概就是他的故事情节。那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高尔宣的 Why You Gonna Lie。 那前面你听到那一首呢，是来自叮当的我爱他。我们继续欣赏这一首 Why You Gonna Lie， 来自高尔宣。我这辈子不会怪你，在我心里的你还是在心就上的唯一、yeah, yeah, 总是跟自己形成对立、yeah, yeah, 搞不清楚爱你还是恨你、yeah, yeah, 可能这是双子座的毛病、yeah, 总是觉得不停、yeah, 但我绝口不提、yeah, yeah,You know me, I'm just doing me. 也或许到了 me, 你应该 follow me. 我闭上眼睛，无法停止 wondering. 给我什么方法好让我去忘了你？ So if you're gonna leave me like that, then why you gonna say that? And yeah, here we go again. I know, 但我都没说，因为我相信。But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 Yeah, why you gonna break my heart? 'Cause I believed it. 你说的我却。 穿越全世界 FM 八八点一，世新调频广播电台，带您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影视面面观， 是面面观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小知识呢？这可是大家都很有感的小知识哦。在这边先卖个关子，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陈粒的《虚拟》。 的押韵，零零散散凑齐了真音，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固执有趣的灵性，固执无聊的有趣，平平淡淡关注了情绪，固执声音的意义，固执空洞的声音，摇摇晃 情绪全满意。你是我未曾拥有发不出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吻，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想纸笔想自己想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 下班， 今天要分享呢就是有关于片头片尾的工作人员名单。大家有发现其实工作人员名单呢、基本上它有分成片头和片尾两种嘛。片头名单呢、一般它都是那一种可能是画面的空景加上一些主要创作人员的名单，像是导演、副导演、制片和一些主要演员之类的。然而片尾名单呢就可以说是漏漏洞，这就是我说的大家会很有感的，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一种滚动荧幕，也就是 roll card。 大家通常只要看到这个呢就会直接离开影厅了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电影呢、他们都会把彩蛋啊放在特别，就是他们特别制作的 roll card 后面。那我自己觉得那是一种尊重啦，因为你那些工作人员都是对这部作品都是有贡献的，当然就要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挂名上去就等于说你有参与这部作品啊。这对于那一种自由接案的人来说呢，它就像是一个作品集一样。它这个呢，它这一个有挂名的话呢，就等于说这部作品是他接到下一个案子的一个重要关键，就等于说你有你之前的那些经历嘛。对，那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直到大厦崩塌，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他的大腹中，乒乓少年的向往，沉默的注视，无 法离开的教室， 生活在今夜里， 直到大厦崩塌， 亿万匹脱缰的马 在他脑海中奔跑。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痛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那在一开始呢，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啊，那种剧组人员都是片场合约底下的工作人员，他们不用担心下一部片在哪里，他们都是有工作可以做的。但是到了后来啊，那种自由接案的影片工作者越来越多，所以他需要挂名的那个需求就越来越大。那到了后来呢，片场他也利用了这一个趋势去换取更低的人力成本，也就是让那些他就也就是他们让那些工作人员他们可以挂名，可是他们的报酬就会稍微给少一点点这样子。于是到了现在啊，片尾的工作人员名单已经成为了电影、电视甚至是游戏等影视作品必备的一个桥段了。对，因为我自己觉得说你既然是有参与这一部作品的人，那你的名字就应该被放在上面，这是一种尊重。就像我们自己我自己之前拍片也是会很期待说我的名字被秀出来的那一刻。所以有时候希望大家也许去电影院看电影啊，或是不管看什么作品都可以好好的留下来把那些工作人员名单看完，如果看不完也没关系啊，但基本上最起码那一种比较特别的那种 raw card 可以留下来看一下，就是我觉得是对那些创作者的一个尊重。那希望今天介绍的这一个raw card 的这个介绍希望大家会喜欢哦。那我们继续欣赏这一首当我们一起走过，来自苏打绿。 没错，就是你。还在犹豫要听哪一台吗？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最好听的都给你。对，就是这里，继续听下去。 FM88.1 就是非常好听。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又来到了引人入胜的这一个单元，今天介绍的电影好不浪漫，其实它主要在告诉我们道理啊，就是要爱自己。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活出自己啦。那在单元的一开始呢，我们现在听听这一首很放松很舒服的电影的歌曲，一起来欣赏吧。 You're like a rock on the blue. If you were a rock on the great blue, I'd scrape up a raft and just float away to whichever end of the sea that you might be.Take us and day goes by, sunsets while moon rises, fire and smoke survive, love springs and love dies, you're gone so as I. Cause you're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柯志堂的 UR， 跟我的 UR 蛮像的，我刚刚差点讲的 UR。这一首歌呢是柯志堂的 UR， 有发现我最近很常放柯志堂的歌吗？因为我真的好喜欢他的嗓音哦。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太自卑、太没有自信，认为自己不够好，认为自己做不到。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的，但是对我来说，这其实就是在怀疑你自己。但其实你自己就是你最坚强的依靠啊，怎么可以不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到呢？其实有时候就是不用想这么多，做就对了，机会自己会来找你的。 Sunsets while moon rises, fire and smoke survive, love springs and love dies, you're gone so as I. Cause you're not always there, and you'reYou're not always there. 那同时呢，也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变成烂好人。我觉得这种状况啊，在就是伴侣的感情中最常发现这种状况。明明对方已经不爱你了，甚至是他已经在利用你了，但你却还是一直对他好，一直对他奉献自己。说不定对方只不过是很享受那一种被侍奉、被照顾的感觉吧。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哇，突然变得很负面的感觉。付出并不等于收获，其实我自己的目前到现在活快二十岁的体悟是这样，你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你自己，千万不要让自己没有了自己的身价，你懂吗？就是你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不要因为一个不爱你的人，不懂得珍惜你的人，而去掏心掏肺，然后去花那么多心思在他身上。其实你倒不如把那些时间用来投资自己，那这样你反而会过得比较快乐，甚至是在未来说不定你还会回头感谢现在的你自己。对，你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哦。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 SHE 所演唱的《明天的自己》。 今天日光勇敢爱过 过，勇敢摔过，再站起来过，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多少的彩虹沉默不 啊，刚刚有提到每一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价值，价值是谁去定义的呢？当然是你自己啊，说实在的，但其实说实在的要我自己定义自己的价值其实真的蛮难的，因为我们都会活在别人的评价之中嘛，会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有一些情绪。那当然啦，别人的评论我们还是要听，毕竟那也是一个你可以检视自己的机会，一个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价值是自己决定的，你要肯定自己，活出自己，这样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像是《好不浪漫》里面的女主角娜塔莉啊，她要先懂得爱自己，她才能够学会怎么爱别人，最后你才会得到爱，因为你就是你自己最健康的依靠，你不会离开的。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戴爱玲和阿令的《我不离开》，记得你也要对你自己说一声我不离开。 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淹没，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我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夕阳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Thank you. 那其实呢，我身边呢也是有一些，可能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朋友，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哎，为什么我看起来都好像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样子，但其实我自己，其实蛮多时候都会怀疑自己的，就是去，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办法达到自己的要求，没办法做到别人的要求，就会去想一想说，我真的可以吗？对，但是其实就像这一首歌是由莫文蔚所演唱的《如初之光》，他的歌词我觉得非常的有力量哎，你们听听看。哦，我们接着听这个副歌好了。哈哈，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青阳台阶上，昨天点燃。 有吗？有吗？有听仔细吗？他说：“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自己，冉冉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有没有很有力量的感觉？还记得我说过，笑容就是你最强大的武器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很低潮啊，然后很怀疑自己的时候，其实就给自己一个微笑，我相信这个微笑会对为你带来一些力量的。 孤山长无睏饱就爬起来，徛着我的乌都歹早顿放脚放来，奋斗打拼的心酸，无人会当来了解。查甫人目屎吞下来，不管风。 那在刚刚前面你所听到很舒服很轻快的歌曲是来自温岚的 Fly With Me。 今天介绍浪漫喜剧电影好不浪漫 Isn't It Romantic， 是一部好笑又有趣的电影。那在影视面面观呢，也跟大家介绍了 Roll Car 东西，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还有我介绍的音乐哦。那很快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新的礼拜找到新的自己，过得充充实实。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911的《明仔加个来》，大家下个礼拜要再回来哦。原来是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嘛做过咖啡厅，我驶过客运车，嘛摆过夜市啊，我嘛穿甲上辣，做过槟榔摊，才知影全部我拢做袂合。不管来做啥，头家拢嫌我憨慢，就算爱加班，我也袂介意怨叹。一步一脚印，我来慢慢过难关，我相信天公伯会来听咱。晚上的道别，我们称呼为晚安。晚上到餐桌上去吃的东西，我们称呼为晚餐。吃饱的笑容，服务员的笑容，显得特别灿烂。就算没有太阳，这夜晚也不会太过阴暗。说不定我们曾经见过面，也曾经聊过天。或许你我也都忘了，一面之缘也算是一个缘。面对不同的人事物。重新认识的人之初，目的都是为了生活。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再读点书。明仔再嫁过来 ，Tomorrow one more time。明仔再嫁过来，你一定爱，一定爱。明仔再嫁过来，明仔再，明仔再，明仔再，明仔再嫁过来，你一定爱过来。明仔再嫁过来 ，Tomorrow one more time。明仔再嫁。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